恨仇恨，色阴边，色阴边，色阴边，色阴边，爱恋爱，不阴边，不阴边，不阴边，不阴边，叉子，沙卡，沙卡，沙卡，沙卡，沙卡，深水深，疏敏，疏敏，疏敏，疏敏，深浅的浅，米奇县，米奇县，米奇县，米奇县，米奇县，双一双，猪肉，猪肉，猪肉，猪肉，猪肉，数数 ，Colombia， Colombia， Colombia， Colombia， Colombia， 数目 ，Tong， Tong， Tong， Tong， Tong， 落后，留下 ，Tutambia， Tutambia， Tutambia， Tutambia， 火，火焰 ，Tua， Tua， Tua。花纸 ，jolimbie， jolimbie， jolimbie， jolimbie， jolimbie， 处置办理 ，ichikambie， ichikambie， ichikambie， ichikambie， ichikambie， 归咎指责 ，zhapchambie， zhapchambie， zhapchambie， zhapchambie， zhapchambie。慈爱，吉兰米，吉兰米，吉兰米，吉兰米，没人扎了，扎了，扎了，扎了，扎了。世界辈分，吉尔，扎烂，扎烂，扎烂，扎烂。化融化，窝面，窝面，窝面，窝面，活的。未婚，未婚，未婚，未婚，未婚，哪个什么呀呀呀呀呀？癞蛤蟆 ，waxan， waxan， waxan， waxan， waxan， 益处 ，tusa， tusa， tusa， tusa， tusa。来的命令语气，来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送来，奔住，奔住，奔住，奔住，拿来，嘎住，嘎住，嘎住，嘎住，嘎住，明亮，更印，更印，更印。更印，更印。